第96集，断粮。 当初刘岩来到假身会时，同他一同来到的还有200名监察处的新人。圣上缺人用，监察处的人便得学得很是拼命。随着时间的延长，监察处在暗中办得越来越大，一个个同孙小山一样的人走出了监察处，用脚来替圣上踏遍整个大恒的国土。同监察处一起的还有500名东陵卫的精兵，他们随时听从监察处的指挥。这500人都是厉害的人，一个能挡10个，个个都是猛汉。监察处中的领头人名叫江金。江金带着人来到江南，先是暗中不动声色地包围起京湖南，将各个通信的官道、私道截断，以防他们在江南做手脚时有消息泄露出去，提前打草惊蛇。等干完这事儿之后，江金就按照圣上的命令开始在江南一一动手，为未来的大战做出准备。头一步就得让江南无法再往京湖南运送粮食。江南的粮仓早已被顾元白派人夜中清走，各大粮食铺中的米粮要么被江金买走，要么本就是顾元白手底下的商铺。而他们关闭粮铺之后，商铺中最后的粮食也被暗中运到了监察处，做以后救济百姓之用。顾元白把卢峰残部有意赶到京湖南和江南，又怎么会不做些预防呢？他把反叛军赶到京湖南的时候，就已经为今日这一幕做出许多的准备，多方面的挟制和暗中铺路，让他对江南的经济政权把握到了说一不二的程度。很快，在京湖南一无所知的情况下，粮食涨价了的声音开始在江南响起。这个声音刚响起的时候，很多人对此嗤之以鼻。 江南是什么地方？繁华的鱼米之乡，这样的地方再怎么涨价又能涨得了多少？ 但随着说的人越来越多，不信的人也开始犹疑了起来。他们不甚在意地走进粮店一看，却真的发现粮铺的粮食涨价了许多，甚至已经超出了正常价格，到了他们买不了的地步，甚至许许多多的粮铺都已经关门了。江南的人惊呆了，回过神之后，他们去和粮铺老板争执，不少粮铺老板自己都觉得冤枉。 粮食莫名其妙地变少了，现在又还没到秋收之际，其他的米粮店都关了门，店里仅剩的库存少得让人不安，我们不买高点还能怎么办？ 在这时，江金已停下大肆收购的手笔。监察处的人在江南经过多方考量，觉得还是不够，于是等这种情况在江南愈演愈烈之后，另外一个传闻又开始响起，外省闹饥荒了。这个传闻一传出，再一看粮铺中没有粮的情况，所有人顿时都慌了。恐慌下的人们不再犹豫地冲进粮铺强买米粮，买的人太多，最后竟然在米粮店买不到粮食了，他们只好跑去找官府。但官府中的官员竟然早就携粮逃了，百姓们用蛮力将粮仓打开，却只看见粮仓内满地稀稀拉拉的粮食颗粒，除此之外别无其他。江南那么繁华，江南的百姓们已经习惯用货币去买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他们从没有想过会有没有粮食的一天。而当这天真正来临时，他们才发现江南的繁华原来是那么的脆弱。田地里的粮食还在生长，百姓的家中只有上次还没吃完的存粮，而能有足够多粮食的人就只有当地的豪强。此时别说再往京湖南运粮食了，江南本地的粮食都不一定够了。半个月后，京湖南的百姓才听闻了从江南传过来的消息，江南没粮送到京湖南了。京湖南的人们面面相觑，他们同江南刚听闻这个消息的反应一样，不信。但之后由不得他们不信了，江南都没粮了。确认了这件事后，整个京湖南的百姓都慌乱了起来。 京湖南周边的省份唯一能为其提供粮食的就是大省江南，现在江南没粮食了，他们还怎么办？ 京湖南的百姓陷入了深深的惶恐之中。他们拿着卖矿的钱去找粮铺买粮，但没粮就是没粮，钱再多又有什么用？他们越想越茫然，却不知道该如何办。宁远县假生会中有身份的人都聚在了一起，不少人神情慌张，说来说去都是同一个问题。 将军，咱们没粮了怎么办？ 徐雄元的面色也不好看， 他问向那群军师， 众位先生可有什么妙计？ 众位军师愁眉苦脸，赵州心中急跳，眼皮也跳个不停。 粮食怎么会突然没有了？ 赵先生，如今这件事既然已经发生了，那就不必再追究是怎么回事了。如今最为要紧的事，就是怎么去弄到粮食。士兵不能不吃饭，没有军饷就会有叛逃和混乱出现。 赵州欲言又止，终究还是闭了嘴。刘言安抚地看了他一眼，沉吟半晌，说道： 将军，如今京湖南到处都在传外省闹饥荒的消息，连宁远县这样的小地方也被围恐慌。虽然不知其真假，但百姓们已经信了。如今买不到粮，也没有人愿意出来卖粮。 本将军知道。 正好咱们的人也派人伤到了皇上，如今外头混乱，难道不是到了我们出头的时候了吗？ 徐雄元闻言一怔，随即就是激动的青筋突起，他黝黑的脸上跃跃欲试，显然是已经心动了。 京湖南一地如此混乱，想必江南也是如此。如此情况下，我们 到了我们该出头的时候了。百姓这么慌，那些豪强却还能坐得住。将军，想必粮食都在豪强那儿啊。 徐雄元瞬间想起了陈家半个月前挖出的那个金矿，贪婪的念头一出来就再也压不住了。赵州的思绪也不由得跟着刘言的走。如今不管外头饥荒一事是真是假，但京湖南和江南两地必定乱了。 皇帝如今也危在旦夕，像这样的机会谁不出头谁傻呀。要是能把京湖南和江南两地一举拿下，一有天险，二有整个江南地带作为军饷后勤，再加上皇帝一死。 赵州倏地站了起来，兴奋地握住了徐雄元的手。 将军，这正是我们复起的机会呀。 先生所言就是我心之所意。 徐雄元心中的豪气顿时升了起来，他蛰伏了良久，终于等来这一天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